科学放生，共同建设生态文明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。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重说忠奸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谈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在中国古代，一说到手握重权、掌管国事、说话办事起决定性作用的，除了皇上没别人。不过这种说法虽然没有什么问题，但如果您对中国历史有所了解的话，就会发现这也不完全正确。为什么呢？您得分朝代。您比方这东汉时期就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朝代，东汉的皇上恨不能有一半都是未成年的孩子，选他们当皇上目的就一个，外戚好专权。孩子不懂事儿呢，这国事只能交到皇太后和他娘家手里。这么一来，这小皇上就成了一个坐在龙椅上的摆设了。那个年月，您说您跟皇上沾亲带故啊，这不牛气。可如果您说我跟皇太后家里沾亲带故的，这不一样了。东汉最出名的外戚牛人就是汉顺帝的小舅子，叫梁毅。他的家产堪比国库，他的权力赛过皇上。他不是牛头马面，可皇上却怕他。为了躲他，愣逼到厕所商讨大事。他不是佛祖神仙，可谁都得听他的。一连三任东汉皇帝都是他说了算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东汉牛人跋扈将军上集。中国的皇上要是搞一个圣君排行榜，这东汉的开国皇上刘秀肯定榜上有名。他媳妇阴丽华那是后宫的典范，贤良淑德，一辈子为人处事都谨小慎微，生怕让别人觉得他们阴家沾了皇上家多少便宜。可如果这俩人要是在天有灵，能瞧见刘家江山日后的发展，非得哭死不行。刚传到第四代汉和帝这儿出岔子了。这位汉和帝啊，短命，年纪轻轻的才27岁就驾崩了。活着的时候前后两位皇后，没能生下一儿半女，所以呢没太子，谁来继承皇位就成问题了。那位问了，说其他嫔妃没生过孩子吗？儿子不是没有过，不过说来也怪，这孩子只要长在宫里活不长，前前后后夭折了得有10多个。汉和帝就觉得这皇宫不吉利，是块兄弟， 所以日后只要有皇子出生，都有奶妈给抱到宫外头寄养在民间。这下皇上突然驾崩了，底下一帮臣子头等大事上民间寻访皇子去，可找来找去愣是一个没找着。最后还是汉和帝的邓皇后提供了一些线索，找着两位。大伙一瞧这二位啊，全傻了。年岁大点的8岁，身患残疾，这条件不能当皇上啊。剩下这位更麻烦，没出百天呢，3个月都不到，这先皇留下来的血脉就这俩人，最后没辙，只能是矬子里头拔将军，把那没出百天的孩子给选中了，登基做了皇上。这就是汉商帝。新皇上有了，但是新问题也有了，百天大的孩子能干什么呀？拍板拿主意还得是大人。众臣考虑一番，最后这重任就落在了邓太后身上。其实这意思啊，就跟慈禧垂帘听政差不多，不过好就好在邓太后是一个贤明之人，把国家大事打理得井井有条。邓太后听政纯属是无奈，但也正是打这儿起促进了外戚摄政的苗子。公元125年东汉第七任皇帝汉顺帝登基，到了他这代上，外戚专权那真是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。当时在东汉朝廷里，一提起梁家，那比提皇上还牛气。梁家那是名门望族，早先刘秀建立东汉政权的时候，梁家人就立过大功。这刘秀这人向来喜欢把自家的孩子嫁给功臣，在他看来这样有利于维护政治关系，所以这梁家的姑娘就顺理成章地嫁入了皇族。在这之后，这梁家出了7位侯爵、2位将军、3位皇后、6位贵人，还有3位驸马。总而言之啊，这梁家上上下下几乎都封遍了。汉顺帝登基之后，就封了梁家一位姑娘梁娜为皇后。有了这层裙带关系，梁家人的地位那是大踏步的往前进。尤其是梁皇后的弟弟梁毅，自打接了他老爸这大将军的官职以后，那是一件好事都没干过呀。仗着他姐姐是皇后，眼里谁都容不下。要说这梁毅得算是梁家一大怪，怪在哪儿呢？您看啊，咱刚才也说了，这梁家人又是封侯爵，又是当将军，所以个个的都有点文化底子，即便是不能和才子相提并论，那也是一个广览博读之人。可到了梁毅这儿转型了啊，基因突变，打小不爱念书。史书上对他的学问方面用4个字形容，说他呀才能书记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他呀顶多是会写个字儿，还不是生僻字，然后呢就是会算数。您想想，语文算数这是小学的2门课程啊，不算是个文盲吧，起码是没学问，什么都不会。另外一怪呢，就说他长相。这梁毅的2个姑姑还有他的2个姐妹都是皇宫里的皇后和贵人，能给皇上当媳妇的，首先一点那相貌肯定得出众。这要是从遗传角度分析的话，梁家人都不会太丑。可也不知怎么的，到梁毅这儿啊，这基因突变了。您别说我瞎掰啊，这史书上有记载，说梁毅为人冤奸柴木。这冤呢，在字典里边是老鹰的意思。您琢磨琢磨，这梁毅长了一个老鹰的肩膀，什么样啊？溜肩膀，缩脖子，还老端着，多寒碜呢。再有这柴木，说2只眼睛长得跟豺狼似的，看谁都狠呆呆的，直犯愣。最离谱的是梁毅这人还结巴，光这3样您组合一下， 就不难想象这人得长什么样。不过您别看梁毅这人长得不好看，没学问，可在玩这方面那可是天分极高，而且打小在豪门贵气之家，这业余爱好跟普通家的孩子不一样。那个年月，普通人家的孩子要说玩没什么新鲜的，男孩凑在一块顶多是满街疯跑，但是梁家有钱呢，梁毅玩的自然就与众不同了。他喜欢驾鹰放狗，跑马斗鸡，平常没事再约几个纨绔子弟刷个钱呢，喝个酒啊，相大了。梁家有钱有势啊，每次梁毅喝多了就闹事儿，瞧没人管得了他，他是越闹越凶。早先梁毅的老父亲梁商还在世的时候，就给梁毅谋了个差事，让他做一个河南尹。这官职要说不小了，手里管着洛阳附近21个县呢。梁毅那时候年岁不大，就能当上这么一官，多少人羡慕啊。所以说有什么不如有一好爸爸，按理说你家里头有门路都给你安排好了，您就好好干吧。梁毅不去，走到哪儿先得把这姓给报出来，我姓梁啊，生怕大伙不知道我是梁家人。有个好工作也不好好干，天天利用上班时间招来一帮闲杂人等，凑在办公室里头喝酒。梁毅这样误事儿不说，您让别人看见怎么说呀？而且还仗着自己的官职干了不少缺德违法的事儿。梁毅这样没人敢说他，日子一久，这洛阳令吕放实在看不过去了。吕放跟这个梁毅的父亲梁商啊是老朋友，有一次正好进京，俩人碰上了，梁毅就把这事儿啊一五一十的说了，临了还跟了一句啊，我这大侄子年纪轻轻的，难免会出错，您呢回去教育教育，千万别过多的怪罪。告状告到老爹这儿来了，身为父亲您说这梁商能不生气吗？一边听一边气得哆嗦呀，回家就提笔写了一封信，派人送到梁毅手里，把他是劈头盖脸骂了一顿。老爹骂他，他不敢吱声啊，但是吕放在背后给他使刀子，这事儿梁毅记在心里了，于是悄悄派人埋伏在半路上，趁着吕放回洛阳的时候把人给杀了。梁毅别看没文化，但是有心眼儿，他担心老父亲怀疑是自己为了报仇杀人，就亲自跑到父亲那儿举荐了吕放的弟弟来接替这个洛阳令的位子，还对外宣称刺杀吕放之人肯定是他的仇家，为了不让吕放白死，我愿意替吕放报这个仇。结果呼啦啦一帮莫名其妙的仇家连带吕家的宾客全都死了，前前后后这梁毅得杀了100多号人，您说的狠不狠？梁商过世以后，这梁毅接替老父亲当了大将军，这下可好啊，他更是肆无忌惮为非作歹了。公元141年，汉顺帝召遣了8位使臣巡查天下，惩奸除恶。其实皇上这么干无非就是装装样子，谁成想有一位官员还真认真了。这人名叫张刚，年纪不大，官职呢也不算太高，说他呀未必有人知道，但要是把张刚的祖上说出来恐怕都知道，那就是辅佐刘邦取天下的刘侯张良。这张刚接到任务之后没出多久，给皇上写了一封奏折，这里头啊别的没说，倒是洋洋洒洒写了大将军梁毅的15条罪状。好家伙，这封奏折一递上来，整个朝野跟着颤呢。要知道那时候梁毅不光是位高权重，而且他还有当朝的皇后给他撑腰，谁敢说梁家一个不字儿啊？这张刚倒是真实诚，一点没看出皇上敷衍的意思来，动真格的了。 汉顺帝瞧着手里这封奏折，这心里就翻腾上了。他知道张刚这人耿直，这奏折写的估摸着全是真的。可是这梁毅我又动不得，一来呢他是血脉皇亲，二来呢梁毅那些手下都是互相隐瞒互相包庇，很难抓住证据，没准查来查去到最后啊得不偿失。结果张刚这一番苦心算是白费了，汉顺帝来了一个黑不提白不提，这事儿啊就算过去了。皇上那是过去了，梁毅这儿没过去啊，他长这么大还是头回瞧见有人敢白纸黑字告我的状。这梁毅记仇啊，您说他能轻饶了张刚吗？汉顺帝当政的时候，这天下是盗贼成风，混乱不堪，这帮盗贼里头最出名的就是广陵大盗张英。十多年了，张英带着数万人在扬州徐州一带作乱，杀了不少地方官员，朝廷一直拿他没辙，谁也平定不了。梁毅恨张刚啊，找人下黑手杀了他，这招肯定不成，毕竟张刚在皇上面前那也是有一号的，所以梁毅得想办法变着法的得要了张刚的命。这事儿说来也巧，正好赶上张英又在扬州一带闹事儿了。梁毅趁着这个机会跟皇上申请，把张刚推举为广陵太守，让你去平定这帮土匪去。心说我弄不死你，到了那儿那帮土匪就把你解决了。梁毅的心思张刚早就明白，既然你推举我了，我就去，我倒要看看这帮土匪能把我怎么着。在梁毅看来，张刚啊这无疑是送死去了。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，没出多久一封奏折让梁毅傻眼了。早前一说把哪官员派去做广陵太守，那真是跟梁毅想的一样，跟送死没区别。委任官员临走的时候恨不能把这国家护卫队都带上，生怕平定不了张英反倒是让土匪给杀了。可这回呢，轮到张刚这儿，他不光是没带护兵，直接是单枪匹马一个人去了。这消息传到梁毅耳朵里，他这个乐呀，心说你呀嫌自己活得长啊你。张刚一到扬州就带着几名州府的随从直奔了张英的阵地。张英一接到信儿，他都觉得纳闷，心说怎么着，一个新任的广陵太守没带一兵一卒过来灭我，反倒是单枪匹马，您什么意思啊？张英琢磨了半天没想明白，先吩咐手下，你们呢先把营门紧闭，反正他没有兵马，不怕他打进来，我先研究研究他这是什么意思啊。张刚站在营门口几次禀报说希望见见张英，没人理他，最后没辙了，这张刚只好提笔写了一封信，顺着大寨的寨门呢就给塞进去了。这信里没写别的，张刚就是不卑不亢的表达了自己的来意，只是希望能和张英见见面，互相认识一下。张英看完之后觉得这人和以往的太守不一样，没官架子，再加上只身一人前来会面，这表明他有诚意。好，下令大开寨门，把张刚给我迎进来。俩人一见面一点敌我关系都没有，反倒是像两位老朋友互相见面了。这张刚呢特意让张英上座，一边让一边嘴里还说呢，以前的地方官员呢确实不为民着想，整天就知道压榨老百姓的钱财，压榨老百姓的血汗，所以才逼得你们聚众造反，这些地方官员是难辞其咎啊。张英听到这儿更糊涂了，头回见着官府之人能这么说话的。他说的没错，什么叫官逼民反呢？他们起来杀人也好闹事也罢，这是朝廷给逼的，否则谁不想在家踏踏实实的过日子。这番话真是说的张英心坎里了。 不过还没等张英回话呢，这张刚又接着说上了，你们杀了这么些个朝廷要员，如果从道义上讲，也有你们的不是。这次皇上派我来，不是想跟你们针锋相对的，而是想用恩德来规劝你们。如果你们愿意归顺，那诸位都会被封为官员，当官比当贼强啊，您杀来杀去的，对谁也没好处，那为什么不转祸为福呢？我这儿啊，也是替你们几个着想，如果皇上真想和你们过意不去，你想想啊，一声令下能把附近三州大军全调这儿来，我想到那时候你们谁也跑不了。我早就听说你张英为人豪爽，是非分明，我刚才说的这些话你呀，好好考虑考虑，为你手下的兄弟也考虑考虑。张刚这口才搁现在准得是个外交家，就刚才这一番话，张英啊连带身边那些兄弟都快掉眼泪了，他们也苦啊。就看张英沉默了半晌，默许的点了点头，哎，我们这些老百姓啊，没机会向朝廷申冤呐。那些个狗官压榨我们，我们只能忍着，我们是真没辙了才造反的。哎，我也知道这样的日子呀过不长，早晚都得被朝廷给灭了。不过今日听您这一番话呀，又让我见着生路了，朝廷有意想劝降我们，又碰上您这位好官了，那我们也就愿意归降了。您看看，张刚是没费一兵一卒就把扬州、徐州给拿下来了，一封捷报传到皇上手里，当时下令赏。梁毅知道这个消息以后啊，气得肺都快炸了，心说好你个张刚啊，不光你没死那儿，你还得赏了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梁毅一直在寻找机会，只可惜没出一年，张刚因病去世了，一块心病没了，梁毅心里头痛快。可刚踏实没多久又出问题了，公元144年汉顺帝驾崩，这无疑是给梁毅提供了一个玩弄权术的机会。在这之后，梁毅又会如何的兴风作浪呢？咱们明天接着聊东汉牛人跋扈将军下集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，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《幸福像阳光一样》，道山作词，杨洋作曲，熊天平、杨洋演唱。 像阳光一样，人人把幸福向往，只要你心胸宽广，幸福就在你身旁。 幸福像阳光一样，家家把幸福盼望，要你内心阳光，幸福就为